坚决抢救江政委，不护全省不还山。是，这一回长途追赶救江姐，下一回英雄们大闹白公馆。 好，刚才请您欣赏的是邹永学表演的《双枪老太婆下山》，再请听孙振业表演的《刀劈盐局》。 袁世凯，窃国做了二皇帝，老百姓苦上苦，又掉一层皮。常言道，官逼民反，民逼反，群英四起，反冤逃贼树大旗。别的英雄且不表，咱们表一位出类拔萃、惊天动地的硬汉子，吃起早饭，刀劈盐局。伸手看，湖南省西北桑植县有一个山庄叫八毛戏，这天半夜里，星星大队人入了梦，可了不得了。平地了一声响霹雳，杀火突然间，山摇地晃杀声起，火光冲天鬼神气，刀光剑影血飞溅，人头乱滚砸地皮。乖乖，人头乱滚砸地皮。嗯，这啊，那位同志说了，怎么这么热闹呀？哎，这个故事到后来那是名扬中外，世代相传，传到了今天都传神了，那可真是激动人又惊险的故事，是一个惊天地泣鬼神的故事。到底是什么故事，那还得从头说起，越说越热闹，你是越听越爱听，你算赶巧了。嗯，离八毛戏60里有一个村庄叫桥子湾，开了一家不大的客店在村西。这一天太阳西沉，天降晚，嚯，三五成群走进来20多个车胄壮汉子，嚯，个顶个扎扮的头巾腰巾腿又巾，手提肩扛不包草捆着的家伙事。走进店房，奔了后院，就惊动了那个店家大嫂张桂的。店大嫂今年40岁呀，好人好心好脾气。呀，怎么来了？ 啊，来了，大嫂。 哎，里边请。今天是胡子兄弟探亲客，你们马二立的快入席呗。你们看看，有鸡鸭鱼肉咸甜菜，猪狗牛羊辣粉皮。哎，我知道你们都是些穷光蛋，往日里舍不得喝来，舍不得吃。胡子说，你们今天要做个大买卖，临走前都得揣饱大肚子 啊。到啊， 靠门口都坐下了二胡黑大个，眼瞅这个酒贩快透皮。伙计们，俩月来胡子他勒紧裤腰带，生前是为的这场戏呀、啊。这个买卖本是咱大伙的事儿啊，他一人破费怎么合适？这那个，要不干脆下回请客算我的吧。哎，店大嫂，胡子哥他在哪呀？主人不到，开不了戏。哇，冷二胡他的话没落，咚咚咚，就听见一阵脚步动地皮。中庄师不约而同抬头看，哟，来了吧！众人惊讶，有胆有识，钢骨铁骑，壮志凌云的何胡子。怎么叫他胡子？这个何胡子他长着胡子，所以啊，不，他是那么回事儿。这个干脆你听我唱完就明白了。嗯，他但见他气度非凡难描绘，威风凛凛高身躯，穿一身金身的苦瓜老粗布，你往脸上瞧，虎目炯炯好锐利，哇，齐刷刷一道小黑胡，就这道胡怎么那么黑赖，怎么那么气，多次想刮没舍的，才留了个美名何胡子呢。今日里群英聚会，他为首，为救穷人灭贼子，夺枪支树大旗，上上亮亮要去砸盐局。什么叫盐局？盐局就是旧社会在湖南湖北等省啊，专门为了守寡干马运盐生意人的血汗而沿途安插的收税局子，就叫盐局。嗯，何胡子他大步走进了店，在后边胡珊珊给了一个挑担的。胡子说，伙计们，何兴成大探回来了，让他把盐局那个情况说仔细。常言道，知己知彼大声张，听完了咱再做合计，合计好咱再开酒席。 二胡说对，兴成哥那得开说。 哎，何兴成火浪瓢酒往那墙角里放，一张嘴火气的直鼓腮帮子， 姓程说：“伙计们，不出胡子所料。” 二胡说：“怎么着？” 那燕剧大有所变。 哦，怎么个变法？ 那个燕剧围墙架高，拉上了三道铁蒺藜，前后大门换了门板，四寸的门板缝铁皮子的铁皮上，还呲牙咧嘴钉钉子。那些燕青们把那长枪短炮全换新。 二胡说：“好哎，他换新的再合适， 反正才回咱了，越新越好。”你的丈夫，我是说，你嚷什么？听行程的。 好，那行程你说吧。 行程说，燕青们自打换了枪啊，呵，真好比是疯狗牙上安了刀子。那个燕剧局长李胖子更是这豺狼配人皮了，他下令收税的价码更提高，那可真是刀炕的炸油，他使劲的挤呀、啊。穷哥们能有多少钱呢？哎，交不够数就治你。前两天有个老表多说两句话，就两句话呀，被他们拖进深山里，浑身的衣服扒干净，就绑到树上被狼撕了。 啊！ 没等行程他的话说完，哟，壮士们，赶紧给气的嗷嗷的！狼二虎气的猛一蹦，砰！这一拳头差点把个桌子给砸劈呢。二虎说：“奶奶，酒不喝，饭也不吃了，妈儿你的大眼睛，走！”我有十几个人蹦将起来跟着走。慢着，虎子摆手，别着急。虎怎么打，狼怎么捉。捉狼打虎不能冒失。 二虎就说：“哪有啥呀、啊？敢把那燕剧好收拾，打开大门冲进去，见活的就宰。” 没说的啊。我问你，燕剧共有多少人呢？本地帮哥住哪屋里？哪有岗？哪有哨？怎么打对咱最合适 啊？这 啊，不知道。还是的，咱不能提溜这个脑袋去应聘呐。大燕剧为的是多想输大气，输大气为救万民出苦海，要拼没了命，还怎么做成大生意？哎，听胡子这深谋远虑一番话呀。而冷二虎咧着个大嘴快透屁 啊，那 嘿嘿嘿，说话呀，说话呀，你嘿嘿什么呀？我没词了，我不嘿嘿吗？哎，有一个细高条后边通腰眼儿。二虎嘞，二虎嘞，你真是个半吊子，你真是个半吊子。 那我， 你别嚷，你别嚷，你比人家胡子才小两天，你瞧瞧人家，看事看得多远，想得多深，说得多透，你倒好，傻乎乎的一个大个，闪一边去吧。胡子兄弟，那你说该怎么打？胡子说：“伙计们，咱干嘛人有句老俗话。”烈胜口全凭狠点子，咱们今天就来个先发制人，出奇制胜，拐脚踏，迅雷掩耳来不及。 好、哦，二虎说怎么打法？ 我琢磨着，咱们今天就如此这般，这般如此，先这么着，再那么着，最后不就那么着了吗？ 二虎说行， 你明白了， 我明白了。 那位说他明白了，俺可糊涂了，那你就先糊涂一会儿呗。 和胡子端起了包谷酒。伙计们，愿大家酒足饭饱，同心协力做成这笔大生意。 干干干！哇、哦，壮士们个个都神威，挽袖子端碗仰脖子，咚咚咚，每人干了一大碗。胡子说：“敞开肚皮使劲吃，咱今天不怕打肚子。 吃”吃 吃吃！壮士们心急贼也快呀、啊，眨巴眼的功夫受了气了，喝完了一坛包谷酒，吃完了十斤辣粉皮，25斤烧牛肉，30斤红谷特产大鲤鱼，鸡蛋鸭蛋240，又吃了380个肉包子。那位说怎么吃这么多呀？ 哎，你想啊， 都是些年轻力壮、二十郎当岁的棒小伙，眼看要上阵打仗了，卖力气啊，能吃的不多点吧？啊。话又说回来了，他们吃的是不少，我再夸张一点，量下来那么一凑合，那不就更多了吗？ 英雄们打开了布包和草盆，惨惨浪浪起兵器， 这一个举起了大铁锨，那一个鸭蛋粗的铁棍手中提，这一个扛了个大钢叉，那一个不愣愣断了把大个分叉子，我叉啦啦和胡子拽开了对机关，乖乖，两把菜刀，菜刀插在腰里。这两把刀，那真是冷飕飕、光闪闪、亮晶晶、沉甸甸。 这小的一看呀、啊，脑袋都发晕。 又加上胡子那个块头，魁魁巍巍往那儿一站，你大眼一瞧啊，那可真是八面的威风啊！英雄们出了店房，上了山，这个店大嫂冲这个苍天做开了揖了。苍天有眼多保佑，保佑壮士多顺利，云南丞相逢凶化吉。他一抬头，报。一马当先是何胡子，身后边紧随着众壮士。他们穿山路，路崎岖，踏月光，飞峭壁，越嘴岭，大水溪，60里，啪的声到了八毛溪了。那位说怎么这么快呀、啊？常言说得好，说书的嘴，唱戏的腿呀、啊。你别说60里，就是600里、6000里、60000里，说到也就到，啪到了。抬头看，白云飘渺，白色纱。青山漫过这山脖子，离水河炮飘雷震鼓，崩塌拍岸斜千里。祖国的山河多么壮丽，可被那些贪官污吏给糟蹋。好胡子越看越想越有气，抽刀在手运力气，赵身旁碗口粗的小鼠就一刀，咔，乖乖齐刷刷断成2下的，真快呀、啊！哎，眼睁睁惊心动魄一场大决战。查空站在说燕剧，那个燕剧剧长李胖子，体重不多，才270。他在那桑植县衙开完了会，坐小轿刚刚赶回了八毛戏，他算赶巧了。一进门，传习为定，他就下命令：来人呐，众心腹脚踢钉锤到屋里。头前走的是燕京蒋队长，人送个外号叫大棒子。身后边还有刀剑血薄蹭皮和血壶，还有马面鱼，一个个横眉立目，透着凶狠，真好像是阎王殿里当差的。大棒子说：“局长有何巡视？”是个结巴。局长说：“近来时局多动乱呐，出了些穷鬼闹乱子，前几天差点砸了县衙门，朱县太吩咐咱小心胡彦菊。”大棒子说：“局长，你老人家放心，穷鬼造反呀，两大爷不敢造反。老弟，万不可大意失荆州啊！要知道，领头的是那个干马云烟的何胡子。”大棒子一听何胡子，机灵灵打了个寒战倒吸气，是他呀，这个人干马汉中他为首，早知道不是个好惹的。我听说他打自小练拳脚，飞檐走壁毫无益，专踢穷鬼抱不平，不怕天不怕地，他不怕衙门打官司。要真是他呀， 那可是不大好对了。 大棒子一片不言语了。局长说：“听着，从今天起，枪不离手，单上膛，睡觉给我瞪着眼珠子。” 那瞪得起来吗？那， 众心腹答应一声就出了屋了。简单说，静悄悄到了半夜里，可只有那山峰风景拂人面，一阵阵桃花花香味扑鼻，于无声处听惊雷，杀！咣当咔嚓，扑哧，热闹了。那个燕局前后大门都被撞劈了，有两个哨兵在那大门洞里整冲堆呢，让那大门板扑哧把个脑袋拍进脖子里了， 出不来了。这个 啥时间整个的燕局炸了营了，燕京们是鬼哭狼嚎喊的急呀，了不得啦，要了命啦，起火啦，穿衣服抹家伙呀。他妈的，你别拿我的背心当裤头啊，你别拿我的裤子当褂子啊，你穿鞋怎么往我那个脚上扣啊，你穿裤子怎么把裤子怎么把腿伸到我那个裤腿里了，我给你麻烦了。这就我花光中两把菜刀高高的举，寒光闪闪把人逼，带着剑铁线飞棒上下翻，鱼叉钢叉左右劈。就听见胡子一声喊：伙计们，按计划个人照顾个人的。但不说，英雄们分头去厮杀。见胡子，他端刀去找李胖子，咣当一声踹开了门。哎，在那黑影里，正瞧见胖子局长钻床底呢，也是那个床矮身子肥，他咕噜了半天都没进去。好胡子探手往外抓你，出来吧！一脚踹着大肚皮了。这会儿你什么人？